究竟是三成五，即係33%、33%、33%啦，定係還是可以再整理呢？其實今次呢個補選咧一個好好嘅契機，同埋令到成個泛民主派咧係能夠團結一致去對抗老共咁矛嘅 DQ 嘅方法嚟嘅，所以唔該做認真少少啦。即我唔係話勸戒邊個，因為我都冇份參與呢啲咁嘅遊戲同埋嗰啲規則嘅制定嘅人，我只係一個普通嘅評論員。 同埋我， 不憑我經驗，我就覺得做認真少少，等有少少公信力，泛民主派嘅支持者都知道你喺度發生緊乜嘢事。是咪定个场地，快快脆脆定个规则，嚟一场辩论，俾咗民间团体同埋各政党嘅代表内部投咗一次票先。是咪你估欧振华出屌民主党嗰啲人会支持佢嘅咩？一定。我又唔信喎，你咪俾佢跑下囉，屌等佢衰下囉，原来林都唔知喺边 Q 过。 乜呢啲呢就。 是咪 嗱其实讲真的，你既然有初选呢，我 咁跟住先做民调、 啊。 做完民调。有两个参考啦，或者你可以冚埋都得，呢个可以再议，先至玩嗰啲实体投票啦。 嗱，补选咧，你玩一个 快快脆脆，三月都嚟紧啦，屌而家11月啦，大哥。 即系你补选咧，你玩一个咧，即系冇乜名气人出嚟选咧，其实就好难叫咁多个唔同嘅光谱都团结喺你旗下噶啦。其实就咁，但系当然啦，即系我觉得佢哋即系出嚟叫做系执一次名气，都不常一件好嘅计算。咁但系咧就我觉得就你更加重要嗰样嘢。就是那个辩论啦，是吗？咁你跟即係其实讲真，我觉得罗建熙讲一样嘢就係咁嘅。你话唉屌你即係你就係因为呢就係嗰啲人冇呢一个即係好啦唔公平，因为你对好似边个朱海迪嗰啲人好啦唔公平，因为朱海迪本身係零嚟㗎嘛，係咪一嚟㗎嘛，哇弹到佢咁撚多，係咪？咁你如果你有冇个初选咪好唔撚公平啦，冇个弃选咪好唔公平啦。咁大问题就係话嗰个系比例代表制嘛， 除咗 一单议席㗎嘛。 如果你系个认真嘅初选嘅话，朱海迪就唔会零㗎啦。 係呀梗係啦。 佢嘅零嘅原因系在于 佢唔觉得开始咗嘛。 同埋你之前系冇初选嘛。如果你听我头先咁讲，佢个大会堂又好，佢个礼堂又好。喂我听下新界西朱海迪嘅辩论。官商鄉黑。我系社民连啦，可能我都唔投黄浩铭，投咗朱海迪啦，如果系党外投票。 咁但 系啱 唔啱啊？问题咧，即系我谂到，当然啦，你即系你嘅谂法好 ideal 啦， 好 ideal 我知道。 咁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你搞一个初选，你嘅资源有几多先？如果你资源唔多嘅话，你其实你冇乜人知道你系搞一个初选嘅，你唔同一真正嘅选举。 唔系咁，所以新媒体咧系 帮你宣传， 新媒体嗰、那个即系嗰个任务系更加任重道远咯。系嘛？即系 新媒体 系啦，即系嗱，你话都唔系嘅，都唔系嘅，即系你 唔系啊？你好简单啫嘛。D 一百直播，花生台直播，花生台湿鸠啲啦，我哋系嘛？ 都可以搞嘅 吓，系咪？喂，我有啲 friend 噶嘛，即系喺我哋 Facebook， 我意思就系、是，喂会广传噶嘛？喂，如果你嗰场辩论，起码你个 view 数系有100,000+嘅，即系泛民主派嘅支持者主力去听啦。 唔系，同埋你唔好记得。 咁我哋做民调嘅时候，或者我真系去做实体投票嘅时候，我都有嘢参考。 同埋你唔好 佢点解罗建熙个讲法系唔冇道理，在于咩咧？佢其实比喻不伦啊。 嗯。 朱海迪又好，刘小丽嘅 case 又好，甚至乎罗冠聪 都系比例代表制。 唔系，但系唔单止系比例代表制啊！你系冇初选过 啊？系啊。 我梗系零啦。 嗯。 阿哥，喂，如果你真系同我同台辩论过，你听过我 presentation。你听过我互相质询嘅环节，台下发问政策问题好，政治问题好，你听过我点答嘅话，喂，你系咪会好理智咁？起码嗰三成里边，我哋所谓嘅民间团体又好，党派嘅投票好，喂，我都有少少分证嘅，大哥。 系咪你打真军就会发奋噶啦？ 系咯， 系屌， 唔使话一定系出街派宣传单。 系啊， 你搞多两场呢啲认认真真有游戏规则。有呢一个嘅指标有导向嘅初选嘅辩论嘅话、 啊、 就得噶啦。 当事人如果觉得系生死存亡之秋咧，佢就会想方设法咁样样，就系咁喺度爆泄噶啦。 唔系，同埋嗰啲人亦都系理解错嘅、 啊。 你估嗰次卢永乐同陈太嗰次辩论，你估真系写文联嘅人得写文联嘅人投卢永乐咩？ 嗯， 你估净系民主党或者公民党嘅人投陈太咩？据我所知就唔系，佢真系睇现场嘅。 嗯， 因为真系冇党派利益噶嘛，系咪？我哋有少少嗰阵时候，喂，